第二十二回，八戒大战流沙河，木叉凤法收悟净。话说唐僧师徒三众脱难前来，不一日行过了八百黄风岭，近西却是一脉平阳之地。光阴迅速，立夏惊秋，见了些寒蝉鸣败柳，大火向西流。正行处，只见一道大水狂澜，魂波涌浪。三藏在马上忙活道：“徒弟，你看那前边水势宽阔，怎不见船只行走？我们从哪里过去？”八戒见了道：“果是狂澜，无舟可渡。”那行者跳在空中，用手搭凉棚而看，他也惊道：“ 师傅啊，真个是难，真个是难！这条河若论老孙去啊，只需要把腰扭一扭就过去了。若师傅成千分难渡，万载难行。” 三藏道：“我这里一望无边，端的有多少宽阔？”行者道：“ 经过有八百里远近。” 八戒道：“哥哥怎得定的远近之说？” 行者道：“ 不瞒贤弟说，老孙这双眼白日里常看得千里路上的吉凶，却才在空中看出此河上下不知多远，但只见这近过所有八百里。” 长老忧皆烦恼，都回马，忽见岸上有一通石碑。三众齐来看时，见上有三个篆字，乃流沙河，附上有小小的字行真字云：“八百流沙界，三千弱水深，鹅毛飘不起，芦花定底沉。”师徒们正看碑文，只听得那浪涌如山，波翻若岭，河当中哗啦的钻出一个妖精，十分凶丑，一头红雁发蓬松，两只圆睛亮似灯，不黑不青蓝靛脸，如雷如鼓老龙声， 身披一领鹅黄氅，腰束双攒鹿白藤，向下骷髅悬九个，手持宝杖胜峥嵘。那怪一个旋风奔上岸来， 竟抢唐僧，慌的行者把师傅抱住，急登高岸，回身走脱。那八戒放下担子，撤出铁耙，往妖精便住。那怪使宝杖架住，他两个在流沙河岸各成英雄。这一场好斗，九尺耙降妖杖，二人相敌河岸上。这个是总督大天蓬，那个是敌下卷帘将。昔年曾会在凌霄，今日争持独猛撞。这一个爬去探爪龙，那一个仗架磨牙象，伸开大四平，钻入迎风枪。这个没头没脸抓，那个无乱无空放。一个是久战流沙界吃人精，一个是禀教加持修行将。他两个来来往往战经二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那大圣护了唐僧，牵着马守定行李，见八戒与那怪交战， 就恨得咬牙切齿， 擦掌摩拳，忍不住要去打他，撤出棒来道：“ 师父你坐着莫怕，等老孙和他耍耍来。” 那师父苦留不住，他打个呼哨跳到前边，原来那怪与八戒正站到好处，难解难分，被行者抡起铁棒往那怪着头一下，那怪急转身慌忙躲过，竟钻入流沙河里。气得个八戒乱跳道：“ 哥，谁让你来的？那怪见见手慢，难架我爬，再不上三五合我就擒住他了。他见你凶险，败阵而逃，怎生是好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兄弟，实不瞒你说，自从降了黄风怪下身来，这个八月不曾耍棍，我见你和他站得甜美，我就忍不住脚痒，故就跳将起来耍耍的，哪知那怪不识耍就走了。” 他两个搀着手说说笑笑，转回见了唐僧。唐僧道：“可曾捉的妖怪？”行者道：“ 那妖怪不耐战，败回钻入水中去也。” 三藏道：“徒弟，这怪久住于此，他知道深浅，似这般无边的弱水，又没了舟楫，须是得个吃水性的，引领引领才好哩。”行者答：“ 正是这等说。常言道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那怪在此，断之水行。我们如今拿住他，且不要打杀，只叫他送师傅过河，再做理会。” 八戒道：“哥哥不必迟疑，让你先去拿他，等老猪看守师傅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贤弟呀，这桩我不敢说嘴，水里勾当老僧不大十分熟，若是空走还要捻诀，又念念避水咒方才走的，不然要变化什么鱼虾蟹鳖之类我才去的。如论毒手段，凭你在高山云里干什么蹊跷异样事，老孙都会，只是这水里的买卖有些狼扛。” 八戒道：“ 老猪当年总督天河，掌管了8万水兵大众，倒学的这些水性，却只怕那水里有什么眷族老小，七窝八带的都来，我就弄他不过，一时不被他捞去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你若到他水中与他交战，却不要恋战，许败不许胜，把他引将出来，当老孙下手助你。” 八戒道：“言得是，我去也。”说声去，就拨了青衣直堕，脱了鞋，双手五耙分开水路，使出那当年的旧手段，月浪翻波，撞将进去，竟至水底之下，往前正走。却说那怪败了阵回，方才喘定，又听得有人推的水响，忽起身观看， 原来是八戒直了耙推水，那怪举杖当面高呼道：“ 那和尚哪里走？仔细看打！” 八戒使耙架住道：“ 你是个什么妖精，敢在此间挡路？” 那妖道：“ 你是也不认得我，我不是那妖魔鬼怪，也不是少姓无名。” 八戒道：“ 你既不是邪妖鬼怪，却怎生在此伤生？你端的什么姓名，实实说来，我饶你性命。” 那怪道：“ 我自小生来神气壮，乾坤万里曾游荡，英雄天下显威名，豪杰人家做模样，万国九州任我行，五湖四海从无状，皆因学道荡天涯，只为寻师游地旷。 常年衣钵紧随身，每日心神不可放， 炎帝云游数十遭，到处闲行百余趟，因此才得遇真人，引开大道金光亮。先将婴儿差女收，后把木母金宫放，明堂渗水入华池，重楼肝火投心脏，三千宫满拜天颜，至心朝礼明华香，玉皇大帝变家生，亲口封为卷帘将，南天门里我为尊，凌霄殿前五称上，腰间悬挂虎头牌，手中持定降妖杖，头顶金盔晃日光，身披铠甲明霞亮，往来护驾我当先，出入隋朝御在上，只因王母降蟠桃，设宴瑶池邀众将，失手打破玉玻璃，天神个个魂飞丧， 玉皇即便怒声嗔，却令掌朝左辅相 卸冠脱甲，摘冠衔，将身推在沙场上。多亏赤脚大天仙玉扳齐奏，将无放饶死回生不点心，遭贬流沙东岸上，宝石困卧此山中，恶趣翻波寻石响，巧子逢吾命不存，愚翁见我身皆丧，来来往往吃人多，翻翻覆覆伤生障，你敢行凶到我门，今日肚皮有所望，莫言粗糙不堪尝，拿住萧亭剁炸将。八戒闻言大怒，骂道： 你这泼物全没一些眼色，我老猪还掐出水墨来历，你怎敢说我粗糙，要剁炸将，看起来你把我认作个老走萧里，休得无礼，吃你祖宗一耙。 那怪见爬来，使一个凤点头躲过，两个在水中打出水面，个人踏浪登波。这一场赌斗比前不同，你看那卷帘将天蓬帅各显神通，真可爱。那个降妖宝杖着头轮，这个九尺钉耙随手快。月浪震山川，推波昏世界，凶如太岁撞撞翻，饿死丧门先宝盖。这一个赤心凛凛保唐僧，那一个犯罪滔滔为水怪。爬抓一下九条痕，仗打之时魂魄败，努力喜相持，用心要独在，算来只为取经人，怒气冲天不忍耐，嚼得那鞭薄离贵退仙林，龟鳖圆驼伤嫩盖，红虾紫蟹命皆亡， 水府诸神朝上拜。 只听得波翻浪滚似雷轰，日月无光天地怪。二人整斗有两个时辰，不分胜败，这才是铜盆逢铁肘，玉清对金钟。却说那大圣保着唐僧立于左右，眼巴巴地望着他两个在水上争执，只是他不好动手。 只见那八戒虚晃一耙，杨叔诈败， 转回头往东岸上走。那怪随后赶来，将近到了岸边，这行者忍耐不住，撇了师傅，撤铁棒，跳到河边，往妖精劈头就打。那妖物不敢相迎，嗖的又钻入河内。 八戒嚷道： 你这弼马温，撤是个急猴子，你再缓缓些，等我哄他到了高处，你却阻住河边，叫他不能回首啊，却不拿住他也。 他这进去几时又肯出来？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呆子，莫嚷莫嚷，我们且回去见师傅去也。 八戒却同行者到高岸上，见了三藏。三藏浅身道：徒弟辛苦呀。 八戒道：却不说辛苦，只是降了妖精，送得你过河，方是万全之策。 三藏道：你才与妖精交战何如？ 八戒道：那妖的手段与老猪是个对手，正战出使一个诈败，他才赶到岸上，见师兄举着棍子他就跑了。 三藏道：如此怎生奈何？ 行者道：嘿嘿，师父放心，切莫焦恼，如今天色又晚，且坐在这崖刺之下，带老孙去化些斋饭来，你吃了睡去，待明日再处。 八戒道： 呵呵，说的是，你快去快来。 行者急纵云跳去，正到直北下人家化了一波素斋，回见师父。师父见他来得甚快，便叫悟空， 我们去化斋的人家求问他一个过河之策，不强似于这块争持。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那家子远得很嘞，相去有五七千里之路，他哪里得知水性？问他何意？” 八戒道：“ 哥哥又来扯谎了，五七千里路，你怎么这等去来得快？” 行者道：“ 哼哼，你哪里晓得？老孙的筋斗云一纵有十万八千里，像这五七千里路，只需要把头点上两点，把腰弓上一弓，就是个往回，有何难哉？” 八戒道：“ 哥，即使这般容易，你把师傅背着，只需要点点头，拱拱腰，跳过去罢了，何必苦苦的以大厮战呢？” 行者道：“ 哼哼，你不会驾云？你把师傅拖过去不是？” 八戒道：“ 师傅的骨肉凡胎，重似泰山，我这驾云的怎撑得起？须是你的筋斗方可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哼，我的筋斗好到也是驾云，只是去的有远近些，你是驮不动，我却如何驮得动？自古道，前泰山轻如芥子，携凡夫难脱红尘。像这泼魔毒怪，实设法弄风头，却是扯扯拉拉，就地而行，不能带着空中而去。像那样法，老孙也会使会弄。还有那隐身法、缩地法，老孙件件皆知。但只是师傅要穷力一帮，不能够超脱苦海，所以寸步难行也。我和你只做得个拥护，保得他身在命在。替不得这些苦恼，也取不得经来，就是有能先去见了佛，那佛也不肯把经善于你我，正叫做若将容易得，便做等闲看。” 那呆子闻言诺诺所受，遂吃了些无菜的素食。师徒们歇在流沙河东崖刺之下。次早，三藏道：“ 悟空，今日怎生去处？” 行者道：“ 没甚去处，还需八戒下水。” 八戒道：“ 哥哥，你要涂干净，只做成我下水。” 行者道：“ 贤弟，这番我不太急性的，只让你引他上来，我拦住何言，不让他回去，吾要将他擒了。” 好八戒抹抹脸，抖擞精神，双手拿耙到河沿分开水路，一人又下至窝巢。那怪方才睡醒，忽听得推得水响，急回头睁眼看看，见八戒直爬下至，他跳出来当头阻住，喝道：“ 慢来慢来，看账！” 八戒举耙架住道：“ 你是个什么苦丧账，断叫你祖宗看账！” 那怪道：“ 呵呵，你这厮甚不得小理，我这宝藏原来名誉大，本是月里梭罗派，吴刚伐下一只来，鲁班制造功夫盖，里边一条金衬心，外边万道蛛丝结，名称宝藏善降妖，永镇凌霄能伏怪，只因官拜大将军，玉皇赐我随身带，或长或短任我心，要粗要细凭意态，也曾护驾宴蟠桃，也曾随朝居上界，指点曾经众圣参，卷帘曾见主仙拜，养成灵性一神兵，不是人间凡器械，自从遭贬下天门，任意纵横游海外，不当大胆自称夸，天下刀枪难比赛，看你那个绣钉耙，只好锄田与助菜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呵呵，我把你少打的泼物，岂莫管什么助菜，只怕当了一下，叫你没处贴膏药，九个眼字一齐流血，纵然不死，也是个到老的破伤风。” 那怪丢开架手，在那水底下与八戒依然打出水面。这一番斗 比前国更不同。你看他宝杖轮钉爬柱，言语不通非眷属，只因木母刻刀归，致令两下相战处，没输赢无反复，翻波逃浪不和睦。这个怒气怎酣容，那个伤心难忍辱，爬来仗架逞英雄，水滚流沙能恶毒，气昂昂劳碌碌，多因三藏朝西雨。钉耙老大兄，宝杖十分熟，这个揪住要往岸上拖，那个抓来就将水里握，声如霹雳动鱼龙，云难天昏神鬼伏。这一场来来往往斗经三十回合，不见强弱，八戒又使个杨书记拖了爬走，那怪随后又赶来，拥波捉浪赶至崖边。八戒骂道：我把你这个泼怪，你上来，这高处脚踏实地的好打。那妖骂道：你这厮哄我上去，又叫哪帮手来历？你下来，还在水里相斗。 原来那妖怪再不肯上岸，只在河沿与八戒吵闹。 却说行者见他不肯上岸，急得他心焦性暴，恨不得一把捉来。行者道： 师父，你自错下，等我与他个恶鹰雕时， 就纵鹰斗跳在半空，刷的落下来，要抓那妖。那妖正与八戒嚷吵，忽听得风响，急回头，见是行者落下云来，却收了那杖，一头翠下水，银迹前走，渺然不见。行者伫立岸上，对八戒说： 兄弟啊，这妖也弄得滑呢，他再不肯上岸，如之奈何？ 八戒道：难难难，战不胜他，就把吃奶的力气也使尽了，只崩个手平。 行者道：且见师父去。 两人又到高岸，见了唐僧被阎难捉，那长老满眼下泪道： 四次艰难怎生得度？ 行者道：师父莫要烦恼，那怪潜水底，其实难行。八戒，你只在此保守师父，再莫与他私斗，等老孙往南海走走去了。 八戒道：哥，你去南海何干？行者道： 这取经的勾当原是观音菩萨，乃托解我等，也是观音菩萨，今日路堵流沙河，不能前行，不得他，怎生处置？等我去请他，还将如何这妖精相斗？ 八戒道：也是也是，师兄，你去时千万与我上父一声，向日多成指教。 三藏道：悟空，若是去请菩萨，却也不必迟疑，快去快来。 行者即纵筋斗云，径上南海。咦，那小半个时辰，早望见普陀山境，须臾间，这下筋斗到紫竹林外，又只见那二十四路诸天上前迎道：“大圣何来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是有难，特来夜见菩萨。” 诸天道：“ 请坐，容报。”那轮日的诸天竟至朝音洞口报道：“ 孙悟空有事朝见，菩萨正与捧珠龙女在宝莲池畔扶栏看花。”闻报，即转云岩开门唤入，大圣端肃皈依参拜。菩萨问曰： 你怎么不保唐僧？为甚事又来见我？ 行者齐上道： 菩萨，我师父前在高老庄又收了一个徒弟，唤名猪八戒，多蒙菩萨又赐法会悟能，才行过黄风岭，今至八百里流沙河，乃是弱水三千，师父已是难渡，河中又有个妖怪武艺高强， 肾亏了悟能与他水面上大战三次，只是不能取胜，被他拦堵，不能渡河，因此特告菩萨，妄吹怜悯，嫉妒他一嫉妒。 菩萨道：“你这猴子又逞自满，不肯说出保唐僧的话来吗？” 行者道：“我们只是要拿住他，叫他送我师父渡河，水里事我又弄不得惊喜，只是悟能寻着他窝巢，与他打话，想是不曾说出取经的勾当。” 菩萨道：“那流沙河的妖怪乃是卷帘大将林凡，也是我劝化的善心，叫他保护取经之辈。你若肯说出是东土取经人的，他绝不与你争执，断然归顺矣。” 行者道：“那怪如今怯战，不肯上崖，只在水里潜踪，如何得他归顺？我师如何躲弱水？” 菩萨即唤慧岸，袖中取出一个红葫芦，吩咐道：“你可将此葫芦同孙悟空到流沙河水面上，只叫不静，他就出来了。先要引他皈依了唐僧，然后把那九个骷髅穿在一处，按九宫布列，却把这葫芦安在当中，就是法船一只，能渡唐僧过流沙河界。” 慧岸闻言，谨遵师命，当时与大圣捧葫芦出了朝阴洞，奉法旨辞了紫竹林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“五行匹配合天真，认得从前旧主人，炼以利基为妙用，辨明邪正见原因，今来归姓还同类，暮去求情共复论，二徒全功成寂寞，调和水火莫先尘。”他两个不多时暗落云头，早来到流沙河岸。猪八戒认得是木叉行者，尹师傅上前迎接。那木叉于三藏礼毕，又与八戒相见。八戒道：“ 向蒙尊者指示，得见菩萨，吾老猪果尊法教，今喜拜了沙门，这一向在途中奔路，未及致谢，恕罪恕罪。” 行者道：“切莫续谈，我们叫唤那司机来。” 三藏道：“叫谁？” 行者道：“老僧见菩萨北辰前世，菩萨说这流沙河的妖怪乃是卷帘大将林凡，因为在天有罪，坠落此河，妄行作怪。他曾被菩萨劝化，愿归师父往西天去的，但是我们不曾说出取经的事情，故此苦苦争斗。菩萨金钗木叉将此葫芦要与这厮结作法船渡你过去呢。” 三藏闻言顶礼不尽，对木叉作礼道：“万望尊者作速一行。”那木叉捧定葫芦，半云半雾，竟到了流沙河水面上，厉声高叫道：“ 悟净悟净，取经人在此久矣，你怎么还不归顺？” 却说那怪惧怕猴王，回于水底，正在窝中歇息，只听得叫他法名，情知是观音菩萨，又闻得说取经人在此，他也不惧浮月，即翻波伸出头来，又认得是木叉行者。你看他笑盈盈上前作礼道：“ 哈哈，尊者失影，菩萨今在何处？” 木叉道：“我师父未来，先差我来吩咐你早跟唐僧做个徒弟，叫你把向下挂的骷髅与这个葫芦按九宫节做一只法船，渡他过此若水。” 悟净道：“取经人却在哪里？” 木叉用手指道：“那东岸上坐的不是？”悟净看见了八戒道：“ 他不知是哪里来的泼物，与我整斗了这两日，何曾言出一个取经的字儿？” 又看见行者道：“ 这个主子是他的帮手，好不厉害，我不去了。” 木叉道：“那是猪八戒 这是孙行者，俱是唐僧的徒弟，俱是菩萨劝化的，怕他怎的？ 我切和你见唐僧去。那悟净才收了宝杖，整一整黄金直舵，跳上岸来，对唐僧双膝跪下道： 师父，弟子有眼无珠，不认得师父的尊容，多有冲撞，万望恕罪。 八戒道： 你这脓包怎的早不皈依，只管要与我打，是何说话？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兄弟，你们怪他，还是我们不曾说出取经的式样与姓名耳。 长老道：你果肯诚心皈依我教吗？ 悟净道：弟子向蒙菩萨教化，只何为姓，与我起个法名，唤作沙悟净，岂有不从师父之礼？ 三藏道：既如此，悟空取戒刀来，与他落了发。 大圣一言，即将戒刀与他剃了头，又来拜了三藏，拜了行者与八戒，分了大小。三藏见他行礼，真像个和尚家风，故又叫他做沙和尚。木叉道： 既禀了加持，不必续烦，早欲做法禅去来。 那悟净不敢怠慢，即将镜像下挂的骷髅取下，用锁子结为九宫，把菩萨葫芦安在当中，请师父下岸。那长老遂登法船，坐于上面，果然稳似轻舟。左有八戒扶持，右有悟净捧托，孙行者在后面牵了龙马，半云半雾相跟，头之上又有木叉拥护，那师傅才飘然稳渡流沙河界。风平浪静过若河，真个也如飞似箭。不多时，身登彼岸，得脱洪波，也不拖泥带水，幸喜脚干手燥，清净无为。师徒们脚踏实地，那木叉按祥云收了葫芦，又只见那骷髅一时化解为九股阴风，既然不见。三藏拜谢了木叉，顶礼了菩萨，正是木叉竟回东洋海，三藏上马却投西。 毕竟不知几时才得正果求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